好，费洛他差咧，今日拜罐头节目又冇乜特别嘢咧，佢攞出嚟播噶啦。 又做电车男啊？ 梗系电车男噶啦，因为今次奶 系欧到爆啊，大佬！电车男几多年前啊，大佬？ 好耐，有几耐前咧？ 唔系，咁套嘢就好耐，但系即系对佢日本嘅人嚟讲，咁电车系真系几乎日日都遇到嘅嘢都要用嘅嘢嘅交通嚟噶嘛？ 差唔多， 唔系应该咁讲。 即當然你可以全部搭高速巴士。 我唔太信有人去日本自由行可以避開曬所有電車。 唔係有人試過唔係咩咯？即係同你喺東京去名古屋完全唔用 JR。 唔用 JR 啫。 係。 但你仲用其他車啊嘛？ 係私鐵咯，私鐵定地鐵路咯。 你機場嘅話，你除非 因為你話唔用 JR， 其實唔出奇㗎。 係。 即係你淨係由東京我都可以完全避開 JR。 有私鐵咁有私鐵㗎嘛？ 咁你坐單位電車。 但係你跨完就唔得㗎嘛？ 因为东京的话 咁好啦，讲翻今日发生咩事先啦。 京皇后院唔得噶， 哦咁你近铁嗰边咪得咯。 啊，冇错。 嗱，今次其实咧就系啱好就今次我前嗰排就去福冈比赛咁，去 完之后知觉喎。 唔系，我觉得你犯个错低能咯，其实。 系啊，我只觉得低能嘅，不过依个唔出奇啊。 你明知新干线同埋秀丽线个营运，个营运室可以唔同噶嘛？ 冇转车啊，因为我本身一坐我唔一转车，因为我嗱，我嗰日 即系直坐 啊。个问题 嗱，我直坐唔记得落车。 我就系由武雄温泉浸完温泉，就系因为佢武雄嗱，今武雄温泉嗰个排流咧。系好多節目都講過，就係佢個排流咧，嗰個設計師參考咗東京火車站中央口個設計，就有啲嗰啲十二生肖去對應翻嘅。咁咧就對，咁咧佢就每日就開放一個鐘頭。點我咁咧？佢我去參觀時嗰個導遊嘅話就係點解開放嗰鐘就係、是、因為佢嗰度唔想用大光燈打，會破壞嗰啲生肖嗰個裝飾，所以咧就淨用啲好細嘅燈光。咁咧。就只系朝头早嗰段时间咧，光线先足够啫，啱晒落嚟。一过咗钟数嘅话咧，啲光线唔够咧就睇唔到嘅。 如果用大光灯，有机会好似手里城咁就烧鸠咗噶啦。 系啊，即系啲电路做得差。 咁佢又用啲好暗、好微弱嘅灯光，就用太自然光，所以就每日就开放9点至10点。咁咧就嗰朝早6点一大朝早扑过去，睇完之后浸温泉。咁好啦，咁我冇用温泉直铲，谂住我嗰日谂住去梅斯港嘅。咁、哦、我一門之後有車，因為直去啊嘛。咁好啦，我坐車，咁我慣咗，跟住死啦，唔落車，賴嘢。 唔係你係去到小倉先發覺賴嘢定係？ 唔係小倉前轉咗，唔係小倉前唔知新唔知新鮮果喺之前有地方有轉新幹線可以，總之唔係去到福岡嘅，喺福岡喺放咗之前有站去轉車嘅。 係啊 係 啊 係。講清楚，因為如果唔識嘅係唔 轉身，因為 講清楚其實你發生乜嘢？ 就係喺博多同福小倉 之間。佢一次過坐咗兩間鐵路公司嘅線路咯， 嗰段咧係唔包喺北九州火車站嘅。 唔係嗱，解釋下日本。鐵路個運作情況先，咁嗱，香港鐵路做一間公司直 即 係一個起點一個終點。 你由地鐵轉九鐵，你中間要轉車，但係日本嗰啲其實有 日本可以直去噶嘛，即係直跨鐵路網噶嘛。 日本嘅車站係可以 serve 唔止一間經營。 唔係你如果簡單 車站添啊，架車都可以同 唔係你用翻香港嘅講法咪？唔係聯隧道線聯營咯， 冇錯。 不過個形式唔定係唔同啫嘛， 係形態 相近嘅諗法嚟嘅，係啊。 即係你唔可以E22轉E32。 即係嗱，咁你好啦，咁我因為 其實香港有系統運轉嘅，不過就好少。 因為我就跟住過咗福岡去小倉嗰段咧。嗰段長型嘅仔係就唔屬於西岸線嘅 pass 公司營運嘅， 係啦。 嗱咁 搭一個車喎， 唔係咁樣講啦。嗱，九州新幹線由鹿兒島去到福岡，博多啦，博多啦， 博多。 咁咧就係呢個即係九州紅色 JR。 但記住嗱，有一樣有啲重點嘅就係，其實小倉咧都仲係 JR 九州，但係就唔係嗰啲火車站嘅有限範圍，係幾微妙嘅。 唔係我幫我講埋先。咁佢由呢個博多去到大阪咧，新大阪咧，西日本嘅。咁你去由九州嘅鐵路跨過西日本嘅鐵路，咁梗係要收你錢啦。 傑特嘅意思咧，今次咧其實就係講翻咧，喺啲唔同範圍嘅 即大家有個錯覺，就係覺得 JR 有鐵有在來線， 有邦铁路，有新干线，咁应该系同一家铁公司所拥有噶啦。错啱唔晒 嘅，曾经同一间嘅，曾经吗？ 因为佢 国铁嘛， 国铁民营化啊嘛，将要走六家，系新调晒啊，因为新调晒转车啊。如果博多转车，我唔会濑呢个问题嘅。 而家就讲一啲 新调晒转新调晒转 车啊，保票啊嗰啲嘢。 唔系因为佢直通，所以你唔觉咯。 佢濑咗嘢咯，就 呢啲就系其实就真系唔同先。其实因为所谓嘅。转车陷阱嘅，搭车陷阱。 啊，呢个系最经典，咪东海道新干线咯。同你讲，你以为东海道新干线系即由东嘅，错。其实即由， 我觉得反而 名古屋系东海啦， 最多人有事或者 东海道新干线有名咩？你叫噶啦，东海。 大家以为即由东海同即由东日本系同一公司吗？ 呢啲系好明显，其实就 系一简称啊，都系即由东啊嘛。 唔系即由新草嘅，如果正英文 点解？有一样嘢，我觉得相对呢啲咧，反而我觉得最多人会有事咧，就系反而系啲。day pass 範圍出事， 唔係 day pass， 呢個你唔 知係任何 pass 都有事， 你唔係輸就咩都出事噶啦。 真係用西瓜入閘出閘都咧就殺老死嘅，差唔多係。 不過咁講翻 計曬噶嘛。 嗱唔係嗱好似咁講 pass day pass 啊嗰啲 pass， 例如東京 pass 咧，佢嗰張咧其實有去到明即係有幾個站咧，我哋咧就要最啱啱一個站， 跟住 去邊張先？邊個站啱啱啊？ 即 系 喺东京都好多张噶喎， 系啊，即系有私铁又有， 系咯。跟住嗰张啊，我自己咧去日光咧有张，嗰张系浅出，系日光范围内嘅 飞花市嘛， 飞花市嘅。 跟住巴黎来回单 巴黎由浅草来回一程嘅，但系嗱，你会话到佢会包埋鬼路村，但系鬼路村嗰度咧会发觉咧，佢如果你要去龙王峡嘅咧，因为鬼路村其中一个重点可能就系龙王峡咯， 最界。 但是啱啱好最近龙王峡嗰个车站咧，呢张 pass 系争一个站嘅，系唔包最后嗰站嘅。 你要补飞补咗佢， 一系买张单程飞船咯， 一系只一个站落，一系补飞。 咁少 呢样嘢，即呢啲嘢就系即啱啱你 即系你仲要系再来线嘅一个站补飞补咗佢算啦。 其实 嗱，今次咧其实补充讲， 我系行过嘅我。 嗱，补充讲翻咧就系咁，今次咧我搭到去小仓咧。先醒起，先發佢咩錢收錢。當時我諗咗就係好唔好翻去博多，但 係咁真係長嘅其實。 但係因為其實咧，喺小龍博多距離係頗遠嘅，同埋由博多坐車去唔坐新幹，如果你唔經新幹線同師改成即係80分鐘嘅， 差唔多啦。嗰度都唔短嘅， 兩個鐘我俾咗2000算數啦。呢兩個鐘，我而家兩個鐘翻，我來回兩個鐘時間，咁我門師哥翻嚟嘅坐。 唔係，我嗰陣時套咗乜嘢咧？即係我掌握到門師同埋呢個博多距離啦。咁我就話，我就話啦，即係你新大阪去京都都唔會搞錯啊。 唔同喎，新大阪同京都優惠關就係、是、我試過由新大阪去咗京都，發現到去京都時發現到出閘賴嘢，跟住我即刻翻轉，因為半個鐘頭，跟住由大阪坐私鐵，因為半個鐘留一個鐘啫嘛，近好多啊！但 係你私鐵又好，你即係你分快速又好，即係其實個距離都係三十分鐘嘅事情。 同埋你嗰度係遠，因為其實點因為廣東少咁 講緊 三十分鐘係因為佢就直線啊嘛， 即係講緊咧，你始終近機離去咧，鐵路發達咧， 係 真係簡單好。 唔係因為啱啱唔記得係啊，近係 但係你九州 多個大圈嘅， 板急都係都有快線係，我啱 有快線啊嗰度， 即係喺九州啊嗰度，同埋可能修羅之國啊，你記住。 我先計個條數就係，如果就算我冇留意咧，如果我計個條數以我嗰日嘅時間嚟講，我可能都會入新或者俾錢嘅，因為。快好多，一三十分钟同一三十分钟同八分钟， 唔系咁当然嘅，咁升一升快线 差零个钟 速度，你远距离就有优势。 其实唔系主，其实最重点唔系速度，又系一个有捷径，一个沿山路兜。兜大圈啊！ 系咁，通常个设计都系新干线拉直嘅，咁呢个一定嘅。 穿过，所以 佢唔拉直点够快啊？点提速啊？ 系几样嘢啦，系啦。 如果就 唔系同埋你在线设计系咩噶嘛？系服务沿线居民噶嘛？佢冇谂过谂过。 嗱，即系简单啲咪就系讲紧你元朗去屯门，你拣轻铁 先睇通路啊，都得。 嗱，讲起头先个搭只车，好啦，有一个我今次讲嘅所谓叫啲个搭车陷阱就系今次又打咗个啊，不过呢个咧就冇讲嘅就系我今日跑完馬拉松，終點咧就唔知佢咩鳥不山丹站，我唔記咗咩名啦。咁嗰集咧係 JR 嘅，咁我同 JR pass 入去啦。好啦，一坐直坐，一路即係喺半昏迷狀態下坐咗去博多站，跟住落車係地下鐵，然後補錢300 yen。 咁呢個 依家就好多嘅，東京都有嘅，就係 落 大量位置 ，JR 變咗 JR 東西線同埋總武線， 呢啲啲 東海線變 咗 JR 線地下變地下鐵有嘅有，私鐵變地下鐵， 通常係私鐵同埋 Metro 或者都型嘅， 係啦， 即係私鐵變地下都連國鐵都有 啊。 咁就呢類嘢就經常性賴嘢嘅，因為好多人就攞啲 pass 唔記得落車或者要照坐。 唔係有對，我覺得最多人係根本就完未冇睇清楚買票嗰陣時候，根本冇睇清楚究竟嗰張票個範圍。 唔係根本都話嗰句，你唔係樹，你 唔係樹。好多人係睇咗個範圍，都唔識以為呢個範圍裏邊所有站。 佢所謂嘅範圍，佢淨係佢唔知道所謂範圍係呢一批。甚至有啲其實係入邊個站係一樣， 唔係最撲街， 都同阿珍嘅。而家咪算係，而家咪算好彩啲咯。你起碼講緊即係 pass 就冇計啦。但起碼我揸住張西瓜，我就理論上周圍去到啦。你諗諗西瓜初出嗰陣時，你淨係喺東京周邊，你都會出事啊。 啊，係啊，佢冇。 我過到神奈川，西瓜唔用得，我用 pass 冇嘅要大佬。 正算咯。你去保险保到傻 啦！嗱，仲有呢样嘢就系、是、 不过你讲到西瓜都系有啲地方解决唔到嘅。你如果跨 JR 公司嘅话，例如热海，你一定要落车 拍走先，拍一拍咯， 换咗，即系再开一程新嘅。 好麻烦嘅， 唔系仲有即系你唔想烦嘅话，买现金票。 系啦， 系啦， 仲有一样嘢， 一跨， 唔系有少少似你用呢个屯门南昌全日通，你要喺南昌出咗闸先，然之后再用八通入翻闸，再入过海咯。 系啦，系啦，即系你想悭钱可以咁做咯，其实。 你仲有一样头先我话啊嘛，有连私铁有啲做一个仲诡秘啊！呢个陷阱我拉过嘢就系 林开先啊， 唔系喺今日试过再新高光就系、是。嗰啲 pass 纸包 第三 普通车， 第三 快车你都唔包啊！嗰下先攞命啊！ 你话即系等于你清抢十八咁玩啫 嘛？ 佢最紧要嗰个私铁啦， 正常啊！ 佢私铁，但系纸包私铁，如果你坐慢车就得嘅，但系快车就唔包。哇！嗰下你睇， 唔系呢样都唔够扑街，最扑街系你原本系 JR 嘅路线，因为开咗新干线变咗第三部门铁道嗰啲。嗱，头先嘅九金闸其中一个例子啊。跟住青森又系咁样嘅，青森以前嗰条澳羽本线咧，啊唔，我嗰个澳羽本线定乜嘢？啊东北本线， 东北 本线，佢原本系咩个由呢、這个死啦，嗰、那个叫八咩啊？八户去到青森咧，系原本系即系由东日本嘅，但因为起咗东呢、這个东北新干线咧，即系由东日本咧就将个营运权咧就俾当地， 倒让咗俾私铁啊嘛。 当系啦，你咁讲啦，当地嘅铁路啦，叫当地嘅原铁路咁样啦。咁結果咧就係話咧，即係你咗張東方 pass 咧，你喺原鐵路啲站係落唔到車嘅。 係 啦，你只可以喺野邊地 白。唔係咧，你經過嘅，但你唔可以落車咯。 唔係，係啊係啊，即係你其他非 JR 個站你唔好落車。 係啦， 你好大鑊㗎，即係依樣變成即係你落車大鑊。 不過都一樣㗎，你高光高山唔係富山同埋呢個金澤先落車㗎嘛，其他站係唔可以落車。啊，仲有一個嗰、那個温泉，嗰、那個和心温泉嗰條， 因為嗰次我搭車就係嗰次俾罰咗成千蚊，就係因為嗰下我其實我知嘅嗰班車我以前坐過就係包，但係我唔知嗰個，即係佢快車同普通車我又冇，即係佢淨係睇佢就睇個牌車有咩快速同普通嘅啫嘛。 哇！你要睇清楚啊！呢個真 係一上車啊，一上車俾抄牌嗌嚟攋嘢。 因為有唔同級別嘅車噶嘛，有啲真係特級唔包噶嘛。 唔係特，佢唔係特噶嘛。 我知 快速都唔包， 快速有啲都唔包。 我話先攞命 㗎，快 普通、國庭、快速、特級已經幾種啦。 嗱，經常咧，通常情況之下咧。你如果快速係唔收錢，但當然有又會有 收錢嘅， 有都有嘅，所以睇清楚。 都會賴嘢，好似咪賴嘢咯。快速唔計數，唔包落去，我下次吹漲。 喂，嗰個快速都唔包都少， 係嗰個 係啊，但係話 嗰條線嘅快速要收錢，會唔包咯？ 係啊。 所以要睇清楚咯。 但系私鐵最 即係經常， 因為通常你記住，所謂唔包唔係因為佢唔包啲乜，而係因為佢嗰條線要額外收錢。 係啦， 所以點 pass 唔包，你要就你另外俾錢啦。 所以私特別貴， 咁你其中一個例子嗱，講翻東京，東京有間叫 Quick Pass 噶嘛，即係可以坐曬所有私鐵嘅 pass， 但係問題係嗰張 pass 係唔可以坐特急嘅，你要補錢嘅。咁第二樣嘢咧，唔包北總鐵路嘅。你如果坐京城嘅 Sky Express 嘅话咧，中间唔可以落车嘅。 系啊，即系中间嗰就系北总嘅路嚟噶嘛，中间嗰条。 系啊，即系你唔可以坐北总铁路喺中途中间就落车噶，你只要喺。 所以其实买 啲票咧，係喺日本買呢啲 pass 咧，你真係要睇清楚佢個真正嘅範圍包唔包，包括邊種車。 嗱，你要第一，你包邊種車？你包邊間公司嘅車？ 係啦， 係啦， 係啦，嚇！咁但係，但係日本有個好處就係、是。钱可以解决问题 是 你绝大部分情况你唔使翻转头，唔使你喺嗰个站落车，你喺嗰个站补钱就出到去啦。 我用我即补二千英元，补三百英元搞咁样，好烦。不过呢个算呢个，所以呢个陷阱咧，有钱解决咗问题唔难。大镬就系一架车前头开去 边。我谂个最 咩？黄哥 山啊，黄哥山啊，即系最简单。唔系最简单，最多人坐过，不过比较少机会搞错，因为嗰架车只有滑位。就呢个 Lexus 啊 ，Lexus 同你讲喺成田出嚟嘅车咧，中间系会白开嘅。 嗱、啊，我觉得有另一部嘅，另一部可能会多人坐嘅、啊，就系、是、去关西机场嗰部。 咪莫嗰山咯，莫 嗰山嗰度系偏莫嗰山嗰部。 咪、就系关快速同埋呢个几多快速咯。 因为点解咧？因为嗰条线上边咧有个系几多人会去嘅，有个欧力喺度嘅。嗰条临海线临海有个欧力噶嘛，有嗰、那个系其实几多香港人会去嘅。 咁、我香港人去唔去先？点解我提 Lexus 咧？就系、是、虽然 Lexus 系全滑位， 啊、 但有听过有人因为赶车临急临忙见换就想谂住行翻过去或者之类，但系见到有位坐就照坐，因为谂住为咗成田上中间冇站噶啦嘛， 系啊， 唔会坐咗个位咯，开车我都、 啊、 照坐先，谂住到时先咩，然之后就去错咗啦。我原本系迟代表去生叔， 系拆咗咯， 系因为中间会拆开噶头尾， 会分开两边走。 我嗰次就系、是、坐。因为佢系同一班车噶嘛，咁我唔知开始第五、第六定七卡嘅入咗去，跟住我睇，因为坐落去，因为嗰次算好算比较即系叫做个比较清醒啲嘅，咁、啊、我都跟住佢话头嗰四卡就系、是、就系、是、翻四快速，跟住后四卡就几张快速， 系 噶，呢度第六卡喎，扑街即刻 系啊，即刻扑过去噶系啊， 穿过个车， 不过唔惊，因为其实咧正常嚟讲，我哋去日跟嘢咧，即系佢解结个站咧。其实有两至三分钟时间停喺度嘅。 通常佢去到嗰个站做咧，一定系大停嘅、 啊，因为佢真系要 喺新干 嗰个站至少五分钟。 不过你新干线都系啦，新干线你东北新干线咧， E5 同 E6 系 系啦， 秋田 中间就系拆开， 秋田同埋 系啦。但呢个又难少少，因为两架车唔同色咧，你咁都错你真系难啲嘅又。 但有时 唔系同埋呢啲咁贵嘅车， 大关空几周都系二三啊嘛，同一款嚟噶嘛。 系， 因为拆车因为最麻烦就系、是、你有时唔知道，有时你香港唔知样嘢噶嘛， 真系冇接触过，佢完全唔知道啲咁嘅嘢啊。 系唔知会拆，会合体会分 离。咁但系真嘅，又系讲一句，好多时啲拆车咧都系全车自己人值。咁你有少啲人值都唔跟位坐咧，我覺得抵卵死。 我有少啲人跟嗰啲啊，真係死嘅。 但依自由席嗰下先攞命啊嘛， 咪和歌山嗰度。 咁冇嘅喎，咁 呢個係 唔 係？ 如果佢唔敢連結，佢做唔到十分鐘一班嘅，因為佢都冇個密度已經係最極限。 夠車即係唔夠車軌啊？ 唔係啊，極限啦。 車軌 啊，佢如果佢唔可以再塞車落去嘅啦，因為有快有慢嘅嗰啲車。 因為最麻煩就係呢個就係日本就麻煩啦，因為其實啲咩普通國停快速特急。 系啊，唔系间间公司 有特别快速定系特别， 仲有通勤特急咧？ 系啊， 系啊， 我屌嘅啫，我只系我 唔系，所以要睇清楚系佢停咩站。 唔 系， 就算 睇住咯，普通同国停都可以分开两种嘢嘅。 系啊，即系攞地铁咯， 系啊，争好远。 啲普通都可以有 地铁咯，攞地铁有晒两边噶。 所以舐晒，有时就算有时，应该就日本人都会舐嘢嘅时系。 系噶。 有咩就系日本人赶火车。你大佬，你講就係你嗰次翻工， 我嗰次 衝咗上去， 我嗰次咪精彩咯，去食豬扒，諗住坐個站，我真係坐咗個站啊，不過去黃子啫嘛， 耶、yeah, 幾好， 係啊，連跨六個站，坐咗快速，跟住要同 你本來你要搭普通或者國停嘅， 係啊，我去百美啫，我去百美啫嘛，咁我知去百美個站啫嘛， 哦，咁就 但係我坐咗快速啊嘛，咪去黃子咯， 呢個好麻煩嘅，有唔好簡單就係我之前我幾年前即係去做 TGS 咁樣。我坐經驗線，唔係咁樣去，一坐，咦？點解唔停冇槍啊？阿仆街上咗車，跟住我即係翻轉頭，頂佢個肺！ 我就算係不幸中大幸，我唯一一次喺日本咁樣坐錯車咧，就唔係坐跳咗站，而係坐中途停咗一架車，要落車換車。 啊！我坐過，我試過， 都係啊，去唔到。 即係我原本係喺呢個札幌去小樽嘅。咁啊，谂住你都系走翻本线啫，即系好正路啫。 唔系噶，你如果线越 长咧，然之后我谂住见到嗰个方向嘅车，我上咗去，咦？点解架车喺我 semi 停咗，然之后叫所有人落车嘅，因即系最好彩就我仲听得明佢叫我落车。如果唔系就可能跟住佢翻厂啦。 啊唔系，咁佢都会上全架车睇下有冇。 我试过嗱，嗰条车就我试过嘅，就系我坐大阪坐大阪地铁就坐南北线啦，先讲条中间中间线定咩嘅？咁咧佢咧就因为佢有 咩玉龙根啊？你讲边度？ 系玉龙根，玉龙 根咯。 咁咧有佢有一车咧就去直接去到北千住去 千里中央， 千里中央嘅。有一班咧就直接喺新大阪停咗嘅。咁、我坐新大阪停咗，咁咪我谂住千里中央噶嘛，去江阪噶嘛。咦？点解架车停咗？ 有短线短，即系 跟住架车睇转头，跟住嗰个车长问啊。我架车，我架车唔去千里中央嘅，哇！唔好意思，我唔记得落车啫。跟住佢今日坐翻转头，因为佢唔系喺车厂， 唔系佢喺睇你嘅， 佢就洗车站等一等，然后翻转头。 即系唔知啦，总之我个情况就系 青衣短程短途车 啫嘛。重要个情况好多时，你哋可能啲市区车都仲话，即系佢通常啲中途总站都可能比较市区嘅地方啦。我嗰次停嗰个站就真系有 鸟不生蛋 咯。学师咪啊，呢个学师咪系咩地方咧？就系呢个札幌市最边皮嗰个站。下个站就已经隔离市噶啦，去咗。 我知边个站啦， 系啦。 哇，你长远， 仲要嗰个系新居住区嚟噶，即系新兴居住区，嗰、那个站都系新站。 北山站嘅巴士喺北海道咧，呢度咁嘅站咧好难到。 你东咩咯？你东海道。 但 系 正路嚟讲，你喺札幌同小樽中间就比较少呢啲站噶嘛。但系嗰个站你都系少数地喺札幌同小樽中间最鸟不生蛋嘅站嚟噶。 唔系你铁路嗰度，其实你东海道本线、长远东海本线，你山阳。本 即系最惨，仲要嗰 啲一定要斩开几段。 最惨我嗰下仲要唔用 pass， 因为嗰日即系来回北海道啫嘛，冇必要买 pass 啦。 系啊， 所以我系买飞，所以我冇得出闸就翻嚟。因为嗰个最冇人闸，即系有人闸我都仲可以扮下可怜，睇下姐姐可唔可以吸个印俾我出去。我喺小樽咪咁做咗咯。咁但系因为何先边系冇人闸咧，系冇得出去嘅。 我爬过先做 啦。唔系你出去，系出咗去都冇嘢好做。 即系同你提出咗都冇佢好做， 因为系得个站， 我都系连铺都冇噶， 系 多得很啊，因为先冇人站， 系啊，啲荒山野岭站嚟噶嘛， 多啦， 佢净系得个， 唔好话啦， 俾你， 唔系嘅，侧边有个好大型嘅机构嘅，叫呢个北海道银行呢个研修中心咯，我真系去研修咩唔通大佬？ 咁咪讲开站咧嗱， 咦系，你话讲开站，我突然间又引起一个好搞笑嘅站，真系通勤用嘅铁路站嚟嘅，其实系，即系点样讲？落到去先。入去一落车系咩咧？人哋工厂门口， 芝浦， 冇错，海芝浦，东芝间工厂 都系大家记唔记得东芝全名咧？ 啊系 东京芝浦工作所啊嘛 ，OK， 芝麻啊嘛 ，OK。 咩？其实因为有好多地方， 所以你落车你唔可以，你冇出闸噶。 车站根本 佢俾你落车都算系咁噶，即系站直头唔俾落车。 佢根本就系呢啲站根本就系 set 嚟俾间公司用噶。 唔系，不过几有趣嘅，个站一望出去系海嚟，因为系码头嚟嘅。 个月台已经系海边啦。 嗰站咧， 好精彩噶。 嗰站咧，你今次就冇坐到嘅博多南，传说中最平。 第二平 嘅新干线 第一平系呢个御后通闸。 系， 因为嗰集咧就，因为我其实系睇医生网上介绍嘅就系，因为嗰集咧其实咧做咩？因为咧新干线咧就要回厂， 冇啊，马场站啫嘛。 系咁咧就咁咧佢啲人就 高铁嘅，唔系东铁马场站啫嘛。 既然你谂住架车回厂，唔争在，再开咗个站，即刻街坊啦。咁咧就开咗博多南站，咁咧啲人就 但系都几好，几好生意 喎。系啊，跟住叫翻工， 因为嗰度附近冇其他铁路， 冇得拣， 冇得拣啊！ 你最多可以坐巴士过翻去福冈嘅啫。 系啊，所以结果咧就咩？变咗最非常之就系好旺场嘅一个 咩咯，天之圣地之一咯，咁讲咯， 可以最平搭 咁你新干线最又冇闸门，可以即系影几两相，几好啊！ 啊，呢样系叫最 唯一唔好系白卡车， 个问题系因为平啊嘛，即系你话咁近嘅市区站都有，你咪试下东京台上嘢咯，会咁嘅、啊、会咁 但系佢嗰个情况系佢系计你特急费啫，佢唔系新干线 系冇错。 佢當係特急咁嗰個卡士咁收費啫嘛，其實。 阿 B 講嗰個係收 新幹線費㗎， 新幹線費㗎，係 啊，正價嚟㗎。係 啊，依個係另一個問題㗎，依個係 新幹線。有講裏面有講呢有講呢種最貴嘅只坐一站新幹線嘅方式。 哦，唔係嗱，再講貴，你講貴咧，其實咧，我試過一個好白痴，我啱啱係我嗰次落月嗰次嘅啫，做乜嘢咧？我坐頭等 Green 卡士。由边度坐边度咧 ？Green Class 都唔系最贵啦，而家唔系 Green Class 噶嘛？ 系，但系去点样坐呢？成田去呢个成田机场， 成田去成田機場， 成田站去成田機場。 嗱、啊，本身收費200 yen 嘅啫，嗰度淨係普通費用。咁你頭等收幾錢咧？770 yen。 嘿，坐啦！你唔好理，有十分鐘要坐。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計里程嘅。50km 以下，無論你坐幾長，都係770 yen 嘅。 即係最低消費。 冇錯。 係啦， 我自己坐。 所以即係你越坐長係越有著數嘅。你坐傾 下。有一次咧，我嗰時我就幾年前啦，即係嗰時仲有嗰時北海道星嗰時仲未開通，我現咗講。 呢個都算陷阱嚟嘅，可以咁講。 嗰次咧就係、是、嗰次就你有時就車長批嘅就係、是、當時我坐車白了，就由係啦，佢由函館去翻青森。 嚇、 啊！咁咧，我當時走去問車長。請問邊度有電叉位啊？冇嘅咯，即係冇啊！你用頭等嗰個咯，反而冇人坐嘅。結果咧我個青藍隧道嗰成程車咧，我坐頭等度，用佢叉用佢電叉位摁腳，但係我唔使俾特別加費。 咁因為你問咗車長， 唔係車長成日車冇人啊！ 唔係、但問題個車冇人還冇人， 係啊！ 你如果你唔係問個車長，你自己坐咗過去查飛嗰下咧， 係啊， 咁啊，你就賴啊！ 但有啦，就係因為車長問我，我問佢邊度有電啊？冇喎、啊，你用咯頭等咯，用頭等插電都冇。 唔係佢好彈性嘅，尤其是呢啲鄉下嘅呢啲鄉下地方嘅。 咁佢又唔係佢咪人多就咩啦？即係講就 係。嗰時九點幾十點咩？ 其實某程度上好多呢啲都係嘅， 但係真嘅北海道新幹線，你諗下佢北海道有幾多個站先？ 兩個站。 而家就係而家開通咗就係首先一二三三個站。 三個站 多啦咩？ 青山有個，青山嗰邊一個，春天有個站。 津轻， 跟住去到嗰边有两个站嘅， 边股有两。 唔系，你青森仲系咩啊嘛？仲喺本州啊嘛，大佬。 唔系，但系亲青森以对上嗰啲全部北海道。 唔系，我知个营运系 JR 北海道， 啊、 但我讲紧佢喺北海道本岛有几多个站？你数下。 两个咯。 就系、是、咯。 咁咪未起曬嘛？ 即係仲要其中有個站，基本上大家遊客係唔會去嘅咯。 唔係，即係咁講啦，你好過四角啦，四角起嘅機會都冇啊。 咁四个自己放弃咗啫。 唔系，不过四个就另一样好玩嘅嘢，呢、這个查列车。 呢个另一个问题啦，呢、這个就四个。 唔系，因为佢就因为地势险要，所以佢现有咗好劲嘅查列车。转翻抛可以去到八十米，超快嘅佢讲。 啲超级查列车咯。 系啊。即系研究咗嗰啲咩嗰啲咩中摆式車卡咧，佢 四角都好似開始有啲係行電啦，電池啊講緊係， 即係 都 大勢所趨噶啦，都係 已經 係啊！你轉換翻電能，跟住行電會咩咯？ 係啊， 啊先我揾到係啦，澳津輕跟住邊股嘢，跟住先去到新函館北斗， 係啊， 即係仲有三個站， 但係邊股嘢去嚟托塵啊？ 唔係啊，重要噶！如果你攞住青山六八嘅話，你一定要邊股落車噶。 係嗰、那個係即係逼於無，因為佢本身 你喺嗰度轉翻， 本身青山隧道係行咗先 噶嘛。另外就你如果 係揀嗰條新幹線，跟住升， 因為你想搭新幹線，用青山八就只入嗰段路嘅啫。 講開又講，你話講青山隧道其實係有再來線經行嗰度嘅，嗰個叫咩？四季島。 哇！四季岛算唔算系再先可以再倾？ 我唔知啦，因为其实窄轨车系得四季岛系经 即系咁讲啦，即系你用阔窄轨个问题，但系你话再来线我真系有保留。 好唔系再来线啦，即系窄轨啦。 四季岛啊，大佬， 喂，个新干线同你讲， 即系而家全日本东日本最贵嘅电车， 系啊， 收费 系啊， 但系佢贵啲定新日本应该冇贵啲？ 瑞丰好似四季岛贵啲，贵过瑞丰，印象中好似系。 真 系啲有钱都会最排队， 真系有钱都唔紧要，唔要排队。 系你排队最紧要系呢、這个，你有钱都唔系大晒噶。 即系嗰间就不够升啫嘛。有 你 book 位噶，你 一得两班。 唔系，可唔讲啊？即系你坐 北斗星就话一日得两班。四季岛嗰啲同你讲紧系 两嘅三日啦，即系一个 package 两最少三日两。 即系你当系陆上游轮啦。 不过嗰啲有另一个问题噶，嗰啲唔应唔系我要。 唔系你想低即系平经。即係民咁樣嘅民間少少，咪坐新灣時瀨湖或者新圍出雲咯。 係，哇！咁啊差好遠咯。 民間少少都係跑死嘅， 都仲係好貴喎，都仲係跑死喎。 兩萬 yen 左右我睇過。 差唔多啦，由邊坐到去四角或者咩喎，或者山陰喎。 因為我自己查過呢啲，因為曾經上過嘅。如果北斗星係三萬 yen。 系啊，但都想坐一次。 唔系， 都想坐一次啦。 梗坐啦，大佬，喺日本坐我卡，坐一。 唔系，仲要依家新干线时代，你仲有我卡坐，你好快。 因为日本而家我卡，我所知道就得翻北斗星啦 ，Castopia 啦，跟住就系新湾出云啦。 出云同濑户咯，两边噶嘛。 只係當然仲有深夜車都仲有嘅，但深夜車同我卡係兩個古仔嚟噶嘛。 兩樣嘢嚟噶， 即係如果因為深夜車係仲有唔地方有嘅。但如果我卡就印象我自己所知啦，就係呢四班啫。其實 Sopir 就有，因為如果你話想坐到屁股開花嘅話，其實 Sopir 啦，由大家坐到北海道，坐到屁股開花， 咁就冇陷阱啊！時 嗰時，即係定係有冇勇者去挑戰呢、這個搭呢、這個？即係完全制霸呢個中央線國亭咯？ 哇！ 乜嘢其實最麻煩 咩啊？你上埋山嚟，跟住去到落到平谷咁樣嗰段啊？ 係啦， 哇！好， 不過完全制霸咯， 好金喎！ 係啊，一樣就係呢樣嘢，其實呢個陷阱再又講下陷阱就係呢個就意外就係。突然就是因為時間改了啲車咧， 啊係啊， 但是亂了你以為嗰中數嗰班車是嗰班車上車 嘅、啊， 我就賴過啲嘢就係、是，因為佢。 啊！你每次換手錶都睇清咗架車。 乜嘢就係而家要真係用 app 去睇咯。係 啊，因為最簡單咪日本嗰啲嗰只 Levitime 啦，或者其他即係相 嗱呢樣嘢不誒中誒中日半車日本咧，佢自己有個 app 嘅，就話俾明即係邊條線有咩問題。但問題有時咧趕時間咧，或者你時係睇漏咗咧，要拉嘢㗎。 你用 JR 官方 app 有個問題就係佢冇。即如果 JR 停咗，佢冇 其他我 出嚟接啊。Levy Time 有个好处就系，就算人生事故停咗车都好，佢可以教到你有乜嘢 alternative。 好似连巴士，好似有时巴士都 咁呢样嘢，日开转车都有。呢个系基，佢呢个 app 都基本上 即成换用，一系就成换按耐，一系就 Levy Time 啦。 佢就话俾你知，如果咩嘢停咗，佢话俾你知发生咩事，然后就 系 话俾你知延迟几多。 日本有阵时好似啱啱豪雨咁样，你都唔知道条线开翻未。 好系，而家即啲车好似终于即系补充下就系之前新闻讲过，就啲新闻浸 kill 晒咯。 哦，啲浸 kill 晒 开始恢复啦，开始开啲巴士开。 但系佢系拣攞埋啲后备车系。 旧车，同埋 延迟依嘅退役时间， 咁冇办法噶啦。 系啊， 大佬，成班都浸晒啊，几强人壮观啊！ 明明我要退役嘅啦，即系拣换翻啲。 哇，有个 张船，同埋佢将新式嗰个咩啊，嗰叫咩？上月新干线， 上月 嗰啲 E7 攞嚟用， 吊上啲车 系啦，即系仲继续上月用翻 Max 同埋 E4 应该系 硬啃住，因为冇办法，因为嗰下真系走系全灭，即系名副系全灭状态。 系啊， 应该咁讲，好彩上月可以 share 车。 日本兩大省市這個首里城和他 啊，首里城上個禮拜新聞講了，咁就呢個問題啦。好啦，咁今個禮拜要拆科打問又捱咗 一決。提大家呢個林海線唔係 JR 嘅，呢個好基本，但係 不依個就比較容易分咗，因為而家 City 其實咧， 唔係因為佢騎影線直通啊。 啊，又係賴嘢，屌！ 你話呢度啊，即係你一陣可以直接 落 落到去，落到去。 私鐵從即係私鐵變 JR 或者變 CT 太多， 即係不過咁又係香港人比較多機會會接觸到嘛，就係呢個羽田，如果你搭呢個京急線出翻去嘅話，某啲車會變咗 metro 咯。 係。 不過好在就而家用 我咪就係好彩地嗰次落陸機喺北海道翻嚟夜晚嗰程就係比較撞啦，唔係專登噶，冇做功課噶，咁啱落機落到去喺月台嗰架車就直接變翻，我唔記得咩草淨 淨草 淨咩 線啊嘛， 就直接可以翻到我住嘅西山宿。 啊， 系啦，一程过转都唔使转， 舒服两条。 不过而家真系，我觉得西瓜卡系好方便嘅。 不过咁快，即系我讲埋第二样嘢，就系话呢个港域东京三日嗰张咧，一万英嗰张咩东京港域 JR 港域 JR 系可以坐埋林海线嘅。 系啦， 哦， 唔系因为 JR 某啲 pass 系会包一部分私铁嘅， 所以 系啦。同埋勇子咯，如果你有时间去咯，我都。 但系东京其实有张 pass 系呢个号称最冇用。遊客 only 或者某啲人 only 嘅 pass 咯，呢個 啊，即 係唔係 JR 呢個東京都交通局嗰張 pass。 哦，quick pass，quick pass，難用咯，你 即係只可以搭呢個東京都交通局，即係邊幾部車咧？ 哦，你話咪哦，都型 嗰 四條線， 只可以搭都型芳村同。 加埋嗰邊電車咯，係咯，嗰條 有咩用啊？係啦， 咁當然係得四條地鐵。 唔係，曾幾何時佢係包埋呢個上野單軌嘅，咁但係上野單軌玩完咗啦，所以而家剩翻李仁拉拿同埋 反 土地放出 嘅啫。反而係千五蚊三日嗰張最抵用咯， 即係個問題，張梗係抵啦。即係點解我唔直接買多田芳村嘅 One Day Pass 咧？ 我同你講，你識用嘅話咧，其實你可以落到千葉嘅，其實 係啊。 嗰個新宿線。那個站係最尾個總站係千葉道嘅，其實係啊。 咁可以慳慳，可以可以慳慳少少少少， 慳到少少錢咯， 慳少少錢咯，慳幾百英咯。 係啊，你喺八凡轉車，京城京城慳慳唔少。 不過都係嗰句啦，主要如果係玩玩大城市嘅話咧，一張西瓜算啦。 你話西瓜好重要嘅，不過有一樣嘢嗱，因為就頭先冇講 嘅。咁西瓜嘅你可以二哥搞得嘅。 不過頭先冇講咩 嚟啦，你二來譬如即係如果你淨係玩東京玩淨係廿三區嘅話。好老實講句，你買 Match 草嗰張，即係 Match 草加 佔夠噶啦，佔嗰張，即係 你如果你要鎖咗之後，咪自己俾錢咯。 即係地鐵 only， 所有地鐵 only 嗰張其實好夠用，好老實講句， 嗰張真係夠用。 即係你新竹時代，你咪坐富都心咯，係。 乜你咁咁啱真係冇地鐵，都係嗰一程半程， 係啊， 西瓜豪咗俾佢算啦， 俾佢啦，百幾英。 即係正如我嗰陣時喺池袋個六本木都係打巴士啫嘛。 係啊， 係喎、啊。有一樣就係頭先冇講嘅人身事故。 講咗咯。 哇！人身事故停突然停車嗰啲咧。 停車嗰啲咪睇 app 咯。 問題就係、是、通常人身事故通常應該講就係、是、通常咧人身事故就咩就係你坐咗架車，即係停咗中間叫天俾你見，你不明嗰種。 唔係你到咗站啫睇 app 咯。你仲喺两个站中间， 咁个站中间就冇计啦。 咁你又冻一冻，你就系突然间就系、 是。你好似嗰次豪雨咁，新干线停咗喺度。 我试过，我有一次就系咩，佢人真事故，佢话转，佢停咗位置就咩，我转车又转唔到，中间附近冇站，要挨下一个站，挨一个站，挨下一个站，结果咧，本谂住赶翻去睇红白嘅，睇 Aquas 嘅，结果去翻去睇完啦。 计啦， 即系哇！啲直行一转就 所以点解新干线之歌要有后边电池就咁解？因为一停一停冇电佢行唔喐， 好大镬噶！一嚟就 啱啱喺停停水隧道度，大家唔使玩噶啦。 所以由日本一样就一同先人身事故啊，或者意外好多意外噶，时 系 啲古人精怪意外，大风都意外嘅，落大雨又话停车。 我最多咪咩台风或者大雨咯， 大雨嘅事咯、啊， 最经常地震咯， 大雨、地震、天灾呢扎啦，咁然之后人身事故啦， 你收 翻 一 个 咪咩咯，特殊 case 咯，咪 特殊 case 咯，但系成日有嘅呢样嘢系。好啦，咁今个礼拜嘅七方咁意外又嚟嗰一集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